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8集《明月入君心》。明月，你不公平。身边几个陆家人想了很久，都没能想起来陆二伯口中的这个潘小姐到底是谁。他们都没有把陆二伯口中的潘小姐跟潘明月对上号。 你今天不是去了医局？童家那头还在等我们的回复啊。 族长有些急性子。童家这次把所有资源全都用在帮陆家这里。一杯冷水灌下去，陆二伯也平静下来，看着族长镇定地开口。 对，我今天去了医局，我在医局还看到了赵颖。 他这句话一出，族长刚想问陆赵颖怎么也在医局，只是他还没有问，陆二伯紧接着就开口了。 他是送那个女孩去医局的。 族长这些人猛地抬头，陆二伯把杯子往桌子上一磕，一字一句地开口道， 他就是这次王牌队伍的策划人。 啪，桌子上的杯子不小心被族长扫落在了地上。大厅里瞬间你看我，我看着你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族长的手机在响，但是他也来不及反应去接。外面族人拿着手机进来。 族长，童家的电话，刚刚从疫区传来的爆炸消息。 族长清醒过来，他坐直。 哦，你说。 林氏有一支没听说过的队伍，六个人入选，消息还在封锁中，目前才刚露出来，名额还要等明天官方发布。 但谁都知道，这时候露出来基本上是确定了。这确实是一个惊炸的消息了，陆家这次能进一个人都算是难得，这个六人组哪里来的黑马。 那这次童家怎么办？ 好半晌才有人默默开口。童颜确实出色，以往童颜喜欢陆兆颖，他们都觉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所以陆家大部分人都不反对这门联姻。陆兆颖向来又爱玩，可现在族长打了个寒战。 童家的事我们不要插手了啊，让他们自己发展。 谁都知道这支王牌战队以后就是程家和一区的一把刀，现在京城姓什么还不明显吗？潘明月能是这支队伍的策划人，就说明这几人之间的利益匪浅。京城现在想要进入这几人的利益中心太难了，跟他们扯上什么关系更难。程家不说，除了程俊的心腹就是程温如的人，想要从这两人入手天方夜谭。至于秦家，一开始大部分人觉得秦家家主好糊弄，想要拉近乎，互相绑上利益，谁知道这憨逼直接给各家族长继承人装傻。谁能知道都这种位置的人了，不该德高望重，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吗？他竟然装傻推脱。由此京城的人都觉得秦家家主高深莫测，城府很深，放得下身段，比程家还不好对付。所以大部分人都绝了这个心，跟这两家利益榜上的人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，陆家族长才会打了个寒战。关于京城因为这六人组，不少势力追查这边的消息，各大侦探所一夜之间就接了不少单子。不过潘明月对这些并不关心，他晚上照顾程子玉，陆兆颖忙完后去了京大基地那边同宋绿婷一起回来。两人一路上都在聊巨鳄的事情，回来后看到潘明月在厨房忙，宋绿婷开口让潘明月出来，陆兆颖连忙自告奋勇地帮忙。 哥，你看这菜需要洗吗？哎，哥，我来切，我很会切。 一口一个鸽子，潘明月在外面陪程子玉看动漫，听到陆兆颖的声音，他不由扶额。陆兆颖他到底记不记得他比宋绿婷还大两三岁啊？这一声鸽他是怎么说出口的？厨房内的陆兆颖瞧宋绿婷看自己明显顺眼多了，不由暗暗地给江冬叶点了个赞。江冬叶虽然狗腿了一点，但这糖衣炮弹确实管用。这一晚，陆兆颖成功地住到了书房隔壁的客房。翌日早上起来，宋丽婷早就走了，潘明月在吃早饭，早饭是程木一早带过来的，他现在正抱着程子玉给他喂米粉。吃完饭，程木要带程子玉去机场接秦冉。潘明月喝完牛奶，把瓶子扔到垃圾桶。 我就不去了。 你去哪儿？ 陆兆颖记得风楼城给潘明月放了5天假。潘明月抬头看了陆兆颖一眼，想了想，还是开口道： 约了风慈，想跟他说清楚。 陆兆颖拿着碗的手顿了一下，两秒钟后又若无其事地给自己盛了一碗粥。 哦， 然后又拿了包子啃，也吃不出来什么味道。 这什么包子，一丁点味儿也没有。 程木把程子玉放下去洗奶瓶，闻言悠悠地看向陆兆颖。 陈小姐包子铺买的肉包子。 哦，它真好吃。 潘明月跟风慈约的地点距离这里不远，他直接走过去的。风慈早就到了，他给潘明月点了一杯奶茶，整个人看上去很颓废。两人相对而坐，风慈手上捏着杯子，苦笑着开口： 对不起。 潘明月很认真地回答： 你没有对不起我，当初那件事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。 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？ 风慈看着他，整个人都很颓然，似乎也没有想要潘明月回答，只是喃喃开口道： 陆兆颖他知道是吗？明月，你不公平。 听着风慈的话，潘明月很意外的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他只是喝了一口奶茶。 风慈，你知道我的毕生理想是什么吗？ 稽查官。你从高中就只想考稽查官，所以我当时以为你…… 风慈想到了那晚酒吧的事儿。潘明月没有说话，只是拨了陆兆颖的电话。 你记得你当初送我的第一份礼物吗？ 他那边有点吵，不过记得很清楚。 啊，你说你高三圣诞节送你的单反啊，你也没收啊，还在我的收藏室呢，下次带你看看，不过那有些过时了。 你为什么送我单反？ 你难道不喜欢摄影啊？ 陆兆颖诧异道。 我见你去打印过风景片，学校里有人拍图采风的时候你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儿。你这么努力学习的一个人，还去花费时间做这些事，我觉得你肯定喜欢极了。 潘明月笑笑： 没事了。 他以前一直以为陆兆颖送他单反是问过秦冉的，后来才发现不是。挂断电话，潘明月才抬头看向风慈，风慈脸上剩余的最后一点血丝也没有了。潘明月拿好自己的背包： 我有喜欢的人了，他家世好，性格好，长得好看，我配不上，但我还是想努力一下。 身后，风慈彻底坐在了椅子上。他一直以为陆兆颖跟他一样都是一厢情愿，可现在潘明月推开门出去，手中的手机又响了，是陆兆颖，他有些着急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你在哪儿？ 潘明月拿手遮住眼睛，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。陆兆颖咳了一声： 在你对面的会所，我朋友都在，就上次在林氏你见过的，你要来吗？ 天知道，陆兆莹也就随口一问。潘明月喜欢安静，他觉得他不会来，他都准备好下去了。没想到手机那头传来一声， 好啊。 会所，这群二世祖此时正在一起玩闹，陆兆影的局大部分人都到了。 陆少这是下去接谁了？ 一群人正围着射击，看到陆兆影出去了都挺好奇，还没有见过陆兆影这么眼巴巴的去接人呢。想起上次那个在灵室的，顾明生摸摸下巴，若有所思。 顾三少，你知道？ 其他人看着顾明生的样子，好奇道。顾明生笑笑开口：“ 是陆少上次带的那个小朋友吧？” 这些人都听说了潘明月的事儿，就是没什么消息，连他叫什么都没有打听出来。 我知道，不过他到底是谁啊？怎么半点消息都没？哎，顾三，你平时跟陆少关系最好，关于他，你知道多少？ 顾明生想了想，说：“ 不值得关注吧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